文黛玉的病已到垂危，老人家亲身看望外孙女，只见他亲戚儿奄奄，身不断说你病恹，他这样说，林黛玉他心眼微睁，定了一定勉强支持，略把头抬，他低声儿说，老人家您可白疼了我呀，死后千万休想我挂怀，两句话未安，岂有噎住心儿中有那万语，千言说不上来，家母说你好好的养着吧，想人生哪个无有那病何在，老人家痛尽伤心，忍不住这波不诉诉，他那鬼鬼跟住我满塞，被主人好劝哀劝，回房去贾母说，把他的后事快安排，大观园的众姐妹起来看望林黛玉，眼也不睁，可我也不开，只等到夜静更深，全又散去，才想那紫娟儿姐姐诉情怀，紫娟儿我相随，这记载同心合意的两不猜，自从我得了这个样的怨烈的病，你时时相愁未离开，难为你难为你软语柔情结闷怀，难为你问饥问饱的随着手儿转，难为你早起吃面忍着心儿开，眼皮儿中也何曾闭，眉头儿展不开，似你这晚风奔腾，千般的体贴，就是我那骨肉的亲人啊，也打

请听梅花大鼓，我为教师歌一曲，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下面请听北京琴书长寿村演唱，开江道小学伴奏，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

谁买我的这个我？

应该是这样的。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，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。